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唉，吹风而家炸油喺度等紧啊！屌，即系吹箫啊，等紧我哋。 切，呢啲系主要系你同 啦，唔系咁样啦， 院长嘅啫系嘛？ 系咩？阿院长今日都有去，阿边个？阿明 面圣啊！ 阿明话你，终于等到今日咯。 我见过，我见过阿萧都好多次嘅， 系咩？ 不过次次都系同阿明一齐嘅。 哦，咁样，唔系嗱咁样啦。唉，虽然即系其实同阿萧生都做一个钟头节目啦，喂，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其实嗰边咧。太多是非啦，我哋讲得，我哋又唔可以因为啲是非而迷失自己嘛，我哋讲翻啲正经嘢 嘅，啱唔啱 先？好啊，嗱，唉，其实有一单嘢咧，我唔明点解头先花生胶布唔讲嘅，即系其实呢啲嘢关系到高登仔咧，点可以唔讲咧？咪避咧？系咪即系有啲乜嘢？即系包袱咧？即系阿院长， 你系咪高登仔同埋咩嗰个补习天王嗰单？ 系啊， 叫鸡事件系嘛？ 系啊，喂大佬啊，喂，其实你拉141嗰啲雷咯有几闲啊？ 唔系，即系佢只要解释咗噶，佢可以系 pass 佢个 Facebook account 俾人盗用噶嘛？ 唔系，咁佢系咁讲啊？呢位两 Sir 系 咁啊，更加矛盾喎、啊。呢、啊、位两 Sir 系、 啊，如果你 Facebook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咁你使乜个人诽谤咧？咁啊，解釋完咯，我 Facebook 個坑俾人 hack 咗。 咁問題你班高登仔日推夜推推咗40多版喎、啊，大佬。 係啊， 喂大佬啊，喂，你諗下我哋嗰啲即係俾高登仔即係玩嗰啲，點止40多版啊，400多版、4000多版都有啦，係嘛？咁又點咧？ 唔係條友佢點講先啊？龍，你講一次聽啦。 佢係咁，佢係咁樣嘅。喂，呢兩日我唔係呢兩日以來，我度日如年。可以话喺呢5年入面最艰难嘅日子， 系 你哋将问题不断咁延伸， 系 话我不断咁样，唔系话经常叫鸡，加埋啲铺天盖地嘅人身攻击啊，将我变成人人得而诛之嘅魔鬼，我同你有咩仇怨啊？做咩要将我摧毁先心息啊？ 我呢个咁卵字咯， 呢句好似阿土同阿教主讲喎， 唔系教主同我讲而家， 唔系咁佢，唔系教主都话即系俾律师信你噶嘛？喂，但系而家人哋犀利喎，呢个两 Sir 真系俾咗律师信俾你高登，俾 坐言起行， 系啊， 就唔系讲下， 坚系、啊。唔系，但系咧，嗱，佢呢样嘢胜过阿 YM， 但系佢气量啊，就冇阿边个，冇阿冯检基咧，就咁广阔啦，真系。喂，冯检基啊，佢之前啊都俾人揭发啊，拉嗰啲即系咸相啦， 做啲基片。 喂，几闲啫，大佬啊！喂，即系喂，你唔真系，唉，即系你讲真，你 作为一个好人咪。未来嗰50年都系度日如年，如果佢有咁长命嘅话，大佬系咪啊？ 唔系，所以你话即系你做政治人物，心胸系咪广阔啲？嗱，你好似之前啊， 唔系咁佢唔系政治人物，你应该 clarify。咁嗰补习天王咩政治人物？ 但因为佢教书嘅，佢有道德光环嘅系嘛？ 屌咁重人物嚟噶嘛？ 补习啫，你唔系真系一间官校或者一间即系津贴校里边教书啊？点同啊？系咪？ 喂，但系我真系惊，大佬。 喂，佢都系男人嚟噶，咁拉张嘢咁嘅问题咧，系咪？ 喂，即系我话讲真，你叫鸡啫嘛？人哋都话你真男人啦，系咪先？喂，10个男人。 九个叫鸡， 10个男人9个嫖，剩翻1个系两 Sir。喂，呢、這个系，喂呢、這个系，喂呢、這个系赞美嚟噶啦，大佬啊，系咪先？ 唔系，但系我而家我问个问题就讲正经啦，佢可以告佢咩咧？嗰班高登仔咩咧？ 系 诽谤， 诽谤咯， 唔系佢诽谤。喂，但系诽谤佢咩啫？喂，讲真嗱， 喂我有reasonable belief 吓， 喂你确实 like 咗嘛？我点知你系俾人 hack 咗个 account 啫？ 系 系嘛？除非你揾到证据，有人 hack 你 account 啫，或者你告 hack 你 account 嘅人啊嘛，应该。 唔系，但系其实佢作为一个半公众人物，喂，其实。如果你成日喂你成日俾人指點去叫雞嘅話，你咪真係斷佢衣食咧，等於 即係又冇得叫雞。 係啊，唔係佢唔淨止㗎，因為佢上埋呢、這個即係《蘋果日報》啊，即係其實嗰啲咪即係通識咧，佢教通識㗎嘛，係咪？ 哦，佢《蘋果新聞》 好簡單，我問阿土你㗎， 係 嗱。如果佢自己本身呢單嘢之前，喂佢講通識又叻嘅，你會唔會嚟開台先？開個通識台俾佢先？ 冇乜關係㗎、 啊。即係而家你覺得即係嗱 呢單嘢反而爆起咗佢做咗明星啦。 唔係囉，有乜問題呢？即係你通識都有講呢一個性工作者㗎，係咪應該會有通識都會講即係究竟女人係咪被物化咗㗎、即係情愛或者性愛可唔可以成為一種交易㗎嘛？喂，都係通識一部分嚟㗎，呢、這個係想應該點喎？屌，係嘛？ 喂，但係其實承接翻我哋上個禮拜咧，我哋講過，即係其實歐盟咧咪講個洗底法案嘅。 嗯， 喂，其實你覺得兩 Sir 有冇必要去洗底咧？即係嗱 ，like 嗰個咩啫？咪即係其實嗱，佢叫 Google 咁樣幫佢搞，喂，洗咗底佢。喂，我唔想俾人知道我以前 like 過一四一啲女女啊。咪但係其實唔係喎。 算啦，佢點洗到底啊？如果繼續去 proceed 呢一個嘅所謂嘅legal 個 means 嘅話，佢點樣洗底 啊？法庭有記錄㗎嘛，係咪、你民事訴訟嘛，個人誹謗㗎嘛，點洗佢自己都唔想洗。 喂，同埋即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啦，唔係未見官就先被洗四十大板。 冇錯。 係咪先屌佢而家已經被人洗咗四十大板。 喂，但我唔好明喎、最近嘅消息就話即係連高登佢不嬲都唔會俾 IP address 人嚟㗎嘛。咁點解今次會被逼俾 IP address 人呢？ 唔係高登個 CEO 呢佢自己就話因為收到法庭嘅傳票咁所以唔係收到法庭嘅班令咁所以呢就迫於無奈要將嗰啲有關嘅高登嘅 IP address 呢就交俾 佢。冇 defend 咩？佢冇 defend 咩向法庭喂，大佬呢啲系嗰啲人嘅 piracy 嚟嘅。 呢样嘢佢系完完全冇解釋。 嘲笑佢叫雞啫。喂，同埋而家唔系啊，而家啲人轉咗啦，轉咗啦，阿院長，即系而家啲人咧係即 係肯定佢冇啊。 係啊，而家啲人係肯定佢冇叫雞啊嘛，係咪先？ 即係個男人九個叫雞，唯獨一個就係佢唔叫雞。 係啊，屌！喂，而家個個都同佢申冤喎。喂，大佬，但係佢真係唔著數。日日喺度讲将 pop 呢个咩叫 keep learn 同埋叫鸡即係等于一个同义词咁解喎真係。喂你去边啦我去 keep learn 啊咁样。 喂其实你呢我哋而家呢一度落黑道开工呢基本上都好近嘅因为我呢座大厦隔离就係 富士山开工 富士山。 富士山嚟㗎嘛係咪你鍾意。咪其实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系佢我系阿 Keith。 系， 我就会咁嘅，即系除非你真系影到我嘅啫， 系， 即系呢啲系傻嘅，好捻难影到嘅，我哋公众人物都影唔到啦，何况系咪？你新花都会有张相出嚟咩？仆街，系嘛？ 有啊 ，P 嘅啫 ，P 上去咯 ，P 上去，或者阿老美男自己走去影咁样，真系， 系啊，真系，唔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就。即系 一动不如一静啦呢位啊， 系啦， 系啊， 即系， 不过而家你佢炒到咁，佢唔告落去又系死，告落去亦都扑街， 系嘛？即系床板夹春袋， 唔系而家最 鸡咧？你话 最尴尬翻系法庭喎，喂法庭话颁令叫啊高登 CEO， 我怀疑有冇啊？ 唔知首先唔知道法庭就係俾人擺咗上台、就話喂要高登 CEO 將嗰啲 IP address 同埋嗰啲會員嘅私人資料就交咗俾個兩 Sir 咁、但問題嗰個兩 Sir 呢其實係有責任要講喂即使你收到嗰啲資料要用嚟做乜㗎嘛如果唔係我真係驚㗎喎。 唔係我有個懷疑就係因為你都要有個 case to be trial 㗎、係咪 係啊 你冇 case to be trial 嘅時候喂確實係你拉咗喎人哋講話你拉咗咁唔係誹謗嚟㗎。 咁同埋佢話有人 但拉咗亦都唔代表佢叫個雞呢個都係事實。 咁係喎。即係純粹係即係證明佢自己本身佢嗰、那個即係取向啫幾多審美眼光啫。咪但係佢都唔平嗰個叫個 Mickey 嗰條女啫。 係咪 成千五蚊㗎都。哦、即係佢搵到㗎。係。 係 呀。但係你咁樣斷佢衣食 嘅話。咁對於普入天堂嚟講即係千五蚊即係執一次應該。 咁真係好行嘅啫。 即係斷佢米路。以後點搵食呀個。 你講 Mickey 定係還是普入天堂。 梗係補習天堂啦。Mickey 人哋明明唔叫雞嘅。咁以后点算啊 ？Mickey 就发达啦，大佬。 但系其实我最怕真系，其实即系起咗先例，大佬。喂，话你叫鸡咋？你已经话人哋肥胖啦。喂，咁其实你以后任何政治人物，喂 ，cap 你图嘅，改你图嘅，喂，你都可以过人哋肥胖噶。 啱啊， 系嘛？喂，即系好似嗰啲后面 model 王一样 wallpaper 咁样。喂，我冇去做过海盗噶，屌！喂，咁捻样都可以告得嘅。即係喂咁你喂其实你无喂你系无完全系无了无知㗎其实。 喂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嘅资本主义嘅世界里面法律系变成有钱人嘅工具囉。係咪喂我哋嗰啲咁穷鬼我点样告黄老邪诽谤 係啊 我点样告佢诽谤即系你乱告 咁。你因为冇钱而唔告佢诽谤咩 我都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政治考虑，我就唔会好似阿 Keith 咁撚蠢嘅。佢真係蠢。喂，你咁咪继续炒大嗰一件事，大佬。係咪你咁撚緊张做咩？ 唔 系，知道无限三百两。 阿土，不如我哋帮佢洗底啦，叫佢过嚟开台啦，讲通识啦，即系。 都得，或者你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可唔可以过嚟接受访问？ 系啦，你唔系。就算系叫鸡都闲啫，真系。 喂，佢又唔系出嚟选举，佢使乜怕话俾人叫鸡啫？屌，真系。 咪惊佢啲即系学生嘅家长， 哦、 即系形象唔好，就唔俾佢。 唔系，我觉得即系做。喂，如果你系做通识嘅话。你做通識嘅話，你係應該好多 field trip research 喎，係嘛？即係好似 喂，呢啲 係 大學階段嘅嘢嚟㗎 ，field trip 嗰啲嚇， 唔係㗎，大學階段中學都有㗎嘛 ，biology 都好多 field trip 㗎嘛，要寫 report 㗎嘛。如果 biology 淨係講性關係咁啊，大佬 biology 有講心，有講肺嘅，仆街真係。 哇好，唉呢單嘢講得差唔多啦。喂，其實咧最近咧，即係其實呢個瑞士洛桑啦，就琴日出咗個排名，話香港跌咗排名， 跌咩排名啊？係 嘛，即 係 呢個競爭力， 競爭力 㗎，係嘛？即係搞到呢、這個即係阿梁振英嘅689咧抌春喺立法會度抌曬春，你喺度話，唉你都係呢班撚樣，即係喺度拉布，唉搞撚到即係而家呢個政府，即係呢、這個即係效率低下，係嘛？唉都係你呢班撲街，如果唔係嘅話。 第一呢啲咁嘅排名，我哋嗰陣時候都評論過啦，基本上係根據你用乜嘢嘅指標去做嘅嘛。佢啲 indicators 其實 selective 㗎，你有冇見到好多大學嘅排名都係嘅？其實睇下佢抽嗰個乜嘢做指標，同埋幾個 percentage 幾多嘅啫嘛。有乜意思啫？香港嘅排名喺呢一個叫咩啊？Freedom House，我哋贏呢一個嘅競爭力應該十交幾廿年啦。 係啊， 咁啊香港咪天堂啊，仆街。 係啊， 最自由地區啊嘛，影相。 係啊，咪同埋講真啦，如果你係講國際排名嘅話，咪你諗下，喂嗰、那個係西方國家，即係其實搞出嚟一個國際排名，喂自然用翻西方嘅指標啦。 啱。 喂，你諗下，如果你係符合西方嘅國際指標，喂你諗下，你就係講法治。喂，你前日啦。如果你真係嗱，你 廉政 ，even 你自己本身你對 YM 即係幾撚大怨氣都好，就同埋大舊嗰單嘢，即係佢哋上訴啦，係咪？喂，屌你一個大陸護法王女，佢可以竟然因為呢個上訴嘅判決而說三道四嘅，喂，咁香港嘅法治大定係大陸嘅？即係叫做呢條護法大啊？ 唔 係，喂，你就係講法治啊，已經呢單嘢啊，已經判撚咗你死刑啦，係咪先？ 喂，唔系、哦那个护法咧，佢又喺度讲，喂，我有言论自由去讲噶、哦， 言你老尾咩？ 佢唔系普通人嘛，言论自由系俾普通人噶嘛。 啊，屌！嗱、跟住啦，嗱、你讲新闻自由啦，嗱、早排啦，屌你，我哋自己本身做节目都做过啦，即系卢汉花生嗰边，咪呢个新闻自由嘅排名啊，屌你，由之前嗰几年，由十年前19名，而家跌捻到即系61名，喂，你真系反省一下啦。 喂，佢又唔讲呢啲， 系啊， 佢又唔嘥啲嘢出嚟，佢同埋佢而家话跌嘅原因。是因为营商的成本嘛。 是啊。 咁营商的成本为什么会贵了啊 炒贵晒地咯。 不是喔、啊、租金贵了嘛。 是啊。 现在你好多老细基本上你交租是占了一半以上的成本。 是啊 是啊。 就是因为你地价贵嘛。地价贵连随就是那个租金贵那么商业成本贵咯。 是啊。 是啊。 他做什么理由 政 府效率。 政府效率低下。 顶、你那你高铁迟了两年政府效率低下了你怎么监察 是啊。 是不是 啊。 喂，边有道理啊？ 系、 啊，所以竞争力排名跌系正常啊。喺咁嘅政府的， 喂，仲有一样嘢啊。喂，我哋成日喺度讲啫。喂，屌你咩？香港嘅核心即系叫做 核心价值， 价值就系话，即系其实 level playing field 嘛，系咪？即系喂，即系个个都系即系叫做有平等机会嘅。 喂，如果你计 level playing field 嘅话，香港排定尾啦。 啊， 因为你嘅财富。贫富悬殊系最严重嘛，财富最唔能够平均分配嘅地方嘛，系、咪最唔公平嘅社会嘛？ 唔系， 咁我可以做一个指标出嚟，使乜落桑我桑落都得噶，我桑落整个指标出嚟，香港一个全世界最不公义嘅社会， 孔子竞争 力，梁振英点捻样啊？系咪你六八九点样回应啊？屌，你又赖立法会拉布啊？啊，屌，你又赖呢一个嘅班友仔搞乱嗰、那个政府嘅施政效率啊？ 佢根本系臭水嘅啫。 喂，同埋就系话，如果喂，即系你个 level playing field 系 work 嘅，喂，香港就唔会有啲屌你，即系啲英文读到咁捻屎皮嘅，即系走上去立法会讲啲咁捻样嘅英文啦。对住韦达成大佬，dreaming on your offer。 唔系、哦，佢上过嚟我哋嗰度嘅呢条友， 所以上次咪即系上次咪焗唔到佢读英文咯。 系嘛？ 佢边度肯读啊？ 所以其实我哋重中有重噶，系嘛？即系屌你咁样讲嘅话， 唔系佢啊真系抵死！你嚟我哋呢个节目嘅话时话，你应该读嗰段英文啦，嗰话晒都系 DSE 英文，同埋你读啫嘛。你去到立法会谂住表演英文，你都准备定嘅大佬。 唔系咯，屌！ 你连准备都冇准备， 唔系佢已经准备咗噶啦，佢就系嗰个水平，佢已经准备咗噶啦。佢话俾你听，佢准备咗之后就系咁嘅 level。咁 吹咩？ 系啊，吹咩？ 要压尖明 in all 嗱，下届继续赢 吓嗱。咁啊，六八九咧，佢有咩建议咧？佢竟然话即系香港咧，唉，都系讲嚟讲去都系科技紧要，所以我哋要搞呢个科技，即系创新科技局，系嘛？跟住咧，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唉，仲有就系成本贵啦。而家建筑成本咁贵。其实佢想讲咩？咪又系想即系引入啲大陆外劳，系咪？ 关咩？ 即系其实佢咁样做，其实系想点样咧？佢系想 please 一啲即系资本家，然之后又俾佢即系其实去选翻下届特首。 呢就系咁简单 啊 ！No more, no less。 好捻明显啦！你谂到其他你谂其他理由咩？ 谂唔到 系嘛？即系喂，所以其实讲真，呢个六八九真系屌你，真系末日逃穷啦！其实你去到呢度，即系已经吓。 唔系，所以你大家对佢有期望就更加大嘅失望。 系 唔系？我系中资，我对佢好大期望嘅，大佬好多国企而家走， 即系谂住有咩水揾，有咩嘢可以流落我嘅手度。 喂，仲有另一个喂，仲有另一个指标啊！就系、是、其实嗰个金融，即系其实嗰个金融问题啦，其实呢个金融中心啦，喂，而家即系大陆嗰边话，即系其实呢个会计界要落闸啊，系嘛？ 我都系睇新闻，我都系睇梁继昌 系嘛 嗰个 Facebook。 阿土你点睇咧？你自己会计师啦。 唔係佢而家個講法就係咁啊嘛，就話因為我哋香港有上市嘅地位啦，大家都係知道我哋四大金融中心啦，除咗紐約啊、東京啊、 浪堂 倫敦啊，同跟住就香港啦嘛，係咪？ 係啊。 咁就如果內地嘅公司、國企嘅公司又好，即係私人公司又好，要嚟香港上市嘅話，你要做翻盤數，俾證監會係咪？尤其是做翻過去咗幾年啦，因為你要睇嗰、那個即係turnover 所謂嘅即係營業額或者係你個即係收益計算噶嘛，係咪？咁咧佢就話內地嘅會計師要做，就香港嘅會計師就簽名。我屌，即係你做完之後我簽名，咁我點樣審核咧？咁樣 即係佢將你會計師就當咗化妝師係嘛？即係純粹係橡皮圖章， 直情係橡皮圖章。 啊即係 當然，你話我接你嗰份嘅數嘅時候，我會有一紮問題問你嘅。 係 係啊，我因為我都有試過咁嘅經驗嘅、就因為過咗佢嗰個12月31號，因為通常內地公司係12月31號咧就結數噶嘛，即係 end day 嘛。咁我要做呢一個嘅所謂嘅 stock tick 啊，要計算佢嗰個嘅所謂嘅庫存係點嘅。咁我已經過撚咗啦，咁我點做咧？咁佢話：哦，唔係。我揾到內地會計師嚟做，佢唔知好似十大嘅屌，佢話好撚勁咁樣。咁我你俾個 report 我睇下咁樣，咁我睇唔撚明個 report 啦。 喂，但係內地十大嘅 report 你都睇唔明，幾大鑊？ 唔係佢啲詞啊，因為我要睇 用語，唔係佢個 professional 用語，全部都係繁體， 唔 係 唔關事。因為佢係我要睇佢 working file， 即係所謂你究竟做緊乜撚嘢啊？喺過程裏邊。你點樣 tick 啊？咁你會有啲所謂 working files 噶嘛，係有檔案喺度噶嘛。咁我睇唔撚明。 同埋就係佢哋落嚟咧，嗰啲嘢咧，即係其實係有做手腳嘅喎，自己搞埋。 嗱，我哋嘅經驗咧，內地會計師樓咧寫俾你嘅嘢咧，基本上咧你有 100% 係需要懷疑噶啦。 係 呢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是、喂。我哋跟住再俾一封信佢，我就话不如你签咗呢份嘢啦，俾我啦。其实都系唔得噶，因 为 佢够签嘅啫嘛。屌，咁佢就改帮我改捻晒， 系 即系例如话我哋要跟呢一个嘅国际会计师工会嘅标准嘅，佢 就 查捻咗佢。屌，咁我点捻样啊？ 系， 但问题 跟住你系咪你知唔知道香港嗰个所谓嘅 professional standard 咁系点嘅 ？professional ethics 系点嘅？喂，佢又查捻埋佢，佢即系话佢唔捻知啊？咁你点同我剔啊？仆街，大佬！ 即系其实纯粹系当你系即系抌个印嘅啫，系嘛？屌你！即系其实， 但系你唔好话话呢个唔单止系对即系呢一香港嗰个所谓嘅会计行业有影响，其实对佢内地嘅上市公司都有影响。 系啊， 系啊， 系咪？因为如果系人都知道系勾签嘅话，咁你点样有人信得过你上市公司嗰啲嘅财务数据咧？ 系啊， 系啊， 啱唔啱啊？你嚟到香港上市都冇用噶。所以我觉得唯一嘅方法系点咧？就系你揾 Big Four 做咯。 系啊， 你雖然話揾 Big Four 啫，但近排睇翻嗰日本、韓國新聞咧，佢哋都話要求翻大嗰啲 Big Four 咧，佢唔可以用大陸佢自己嗰個 China Branch 去做， 要找香港的 branch 去 verify 先至信得过佢。 虽然内地的会计师考个牌咧，即系比全世界咧都系数一数二难考嘅。 系 系因为佢大概唔过10% 合格率。 嗯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嗰包仔嘅专业操守同专业守则，你真系完全系唔可以相信嘅。我哋嗰啲直情系翻箱倒篓咧，系同你重新做个盘算。 系 系啊， 系咪？如果唔系你过唔到证监会，你上唔捻到市噶。好啦，如果而家你咁嘅话咧，你以为益咗内地啲会计师楼，其实咧就影响到你嗰啲上市公司嘅上市地位。 系。 是吗、就算你上得到都好，你打通埋证监会都好啊。个问题就係、是、喂咁投资者点啊，我对住你个盘数。是吗、喂你諗下连美国佬啊，全世界经济即係手执牛耳。 是啊。 过去嘅日子里面佢有个叫所谓嘅美国嘅会计制度。佢而家都要跟国际嘅会计制度。 是啊。 因为 consistency 嘛。即係佢睇每一个唔同嘅会计嘅项目，佢有唔同嘅计算方法，点样得啊大佬、你计 revenue 有个唔同嘅recognition 嘅标准，你有 measurement 嘅标准。 係。 咪好撚大镬。 好撚大镬㗎。 係咪香港又有香港唔同嘅。咁喂大佬，咁你个 revenue 咁系点样计出嚟、我真係唔撚知喎。你几时开始计啊？系咪、我发咗张单先计啊？定系还是个 service 已经 render 咗去计、即系话已经服务完毕啦？定系啲货到计咧？咁样 定系收钱嗰刻咧？三种唔同噶嘛，最少 收钱嗰刻就系 cash account 嘅，全 尤其系阿萧生，唔系，我唔系讲，唔系尤其系你讲到系，即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内企嚟到香港上市啦，系咪？你核数又用翻佢哋嘅标准，喂，而我哋自己本身恒指嘅成分股啊，即系其实内企嗰个占比系越嚟越高啊，即系变咗大陆咧嗰套会计制度咧，其实系大量咁入侵香港的， 唔会。如果你翻翻嚟香港叫香港会计师同你签咧，其实咪一样系做翻个工序，系咪？我同你执个盘数啫嘛。不过佢话佢唔俾你派人翻上去做审核，咁我点样做啊？所以佢呢个咩财务部嗰个 proposal 咧， 系 it doesn't work。 喂，但 系唔 work 噶，你俾我都唔签啦，我点签啊？系咪我同你执个盘数，即系我再收多次钱啦？我又冇得做，我都冇得去做审计嘅时候。所以呢个我觉得， 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就系大陆政府咧，即系蒙 混啦， 完全系明目张胆当香港系尿壶咧？即系完全系纯粹系即系当香港系化妆师啦，即系呢个国际化 妆师。当我哋橡皮图章。 咪系咯，屌！ 谂住你班契弟，即系为咗赚咗几个臭钱， 吓 咁啊乜柒都肯做。 咪仲有钱大晒。今日我哋都同阿萧生即系约两去，即系讨论过呢个问题啦。尤其系 CIPA 嘅问题，咪即系讲真，你而家咁落闸，喂，你而家喺大陆执业嗰啲，喂，你点捻样算啊？喂，你变会计界难民嘅咯。用翻曬嚟香港 咁啊，冇乜香港嘅喺會內地執業嘅，即係主要就係因為有好多內地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所以咧先至揾香港會計師嘅啫，或者喺香港成立咗間公司，就要揾香港會計師簽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淨係單係上市嗰條數啊，我點樣同你簽啊？ 咁但係其實而家你咁財政部佢呢咁樣嘅 announcement 咧，會唔會係單係咪等於單方面咁樣逼咗呢個 CIPA 嘅 promise 咧？ 可以咁樣理解，因為點解咧 ？CIPA 咧就係話兩地嘅專業人才互通噶嘛。係 啊，係啊。 咁當然你話互通，梗係唔係完全冇曬機制啦。 係， 即係話你兩邊可能你補翻某一啲嘅 paper。 系， 咁你就可以攞埋内地嘅会计师资格，或者系佢嚟到香港，佢加一两份 paper， 可唔可以攞埋呢个证？咁呢个系好正常的一样嘢嚟啫嘛。即使美国同香港又有，英国同香港都有嘅呢样嘢，系咪？即使系会计都有噶。 系 因为确实你叫我点样翻大陆执业啫，我都唔识内地嘅税法，我都唔识内地嘅公司法，系嘛？咁我要考翻嗰啲嘢系正常嘅。咁但系我哋以前系唔需要做呢样嘢啊嘛，因为就算我同内地 collaborate 即系嘅会计师，系咪？咁佢帮我做翻啲嘢，不过话俾你听，嗱，我哋嘅标准系咁， 系 咁你跟翻我个格式同埋嗰个手续去做啊嘛。咁但系而家你点啊？即系外判啊？ 系啊， 即系例如 Anthony， 你系内地会计师嘅，我信你咪得咯。咁我信你，但系扑街，我签名。咪即系我承担风险，有咩事嘅时候，屌你又拍个啰柚走捻咗去，大佬， 佢盘数乱做得噶，其实 系啊， 系嘛，呢个先至系最大镬嘅问题啊嘛， 所以真系好捻大镬啊！ 唔系我哋， 唔系其实唔系嗱，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宣传一啲嘢啦，系咪？我哋听，我哋呢个礼拜六咧，我哋有新节目， 就系呢个炉炒花生， 炉炒花生，炉炒花生点样嚟嘅咧？ 因为呢一个卢汉花生俾呢个 D100 cut 咗嘛， 系嘛？ 咁啊，金英同阿 Raymond 就好想好想， 系就 继续延续， 系继续延续。 咁佢哋嘅讲法就咁，因为 Raymond 最醒呢樣嘢。喂，其實佢話我縱觀成個花生堂，好少係從小見大嘅，即係從一啲好 juicy 嘅新聞，好娛樂化嘅新聞， 睇到公共性， 係啦，睇到公共性， 係啦， 嗯， 好啦，咁最後就 唔係同埋我哋 跟住下一個 part， 下一個 part 就係黎老蕭喎。 是我知是啊。 咁啊大家都萬眾期待。 唔係我哋再講漏咗一樣嘢。 係 我哋下個禮拜會行新網頁。 哦係。 係啦。咁所以呢就其實嗰啲時間表啊同埋其他嗰啲即係各樣各式各樣嘅 layout 呢都會即係執過晒佢嘅。同埋我哋就將會有自己寫論係咪 試下啦。 即係你會寫嘢嘅。 唔係阿索羅比話鍾意寫嘢嘛嗰度索羅話。 所以呢個真係。 佢嗰個寫論嘅題目就係佢鍾。 中 又中，唉、哎！屌你真系好似马经嗰啲咁样啦。 唉、哎，好啦，唉、哎，翻吹小风， 吹吹紧啦， 吹紧咩啊？ 系 喂，你阿院长你喺侧边做即系监察噶嘛？老师嗰度系啦，你噏两句，我哋先正式嚟。 你 QC 啊嘛？ 今日 喂，萧生俾你 QC 喎， 做监制嘛？你今日 今日嗱，今日咧我就冇入麦，亦都冇坐喺即系嗰个荧幕里边嘅。咁咧其实系得阿萧啦，有 Anthony 同埋阿土啦。 系 咁阿萧咧。佢就唔係望鏡頭嘅，成日亦唔係望唔望你兩個係望住我嘅。 點解咧？ 因為你遠到 含情脈脈咁樣， 因為佢可能當我係一個觀眾啊。 哦， 咁我好似一個讀者咁樣咧，即係參加讀書會咁，佢就望住我媽喺度講。 咁我見好大本碌屎， 我又唔好意思即係閃避佢嘅眼神。 咁你咪岌頭啊？ 咁佢望住我，冇嚟咁。即系闪咗噶，咁我咪继续对斗望咯。 你同佢斗咩？ 系啊，斗望。 唔系话时话有啲网友托你买嘢，即系喺呢个 买纸巾啊？ 有冇买啊？ 冇啊！ 哎呀，你真系，唉，唔记得提你添啊！唔系嗱，仲有一样嘢嗱，其实我哋仲有段视频咧，就入拍低嘅嗱。如果有网友咧，就一即系其实嗰个要求咧比较激烈咧，即系 like 或者比较多咧，我哋都会考虑攞翻条片摆翻上 YouTube 嘅。 喂，头先你讲个新网页咧，咁啊都系呼吁翻我哋嘅网友啦，即系譬如话，如果你方便嘅话咧，就多啲去我哋嘅新网页度 download 或者听 live。 系， 因为当然如果你继续用呢个香港网台嘅 apps 都系。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嗱，我哋唔需要咧就各位网友俾货金嘅，但希望大家都多啲支持下我哋自己本身系。即系其实独立营运啦，多啲揿我哋嘅广告，系嘛？ 因为咧有新网页之后咧，我哋就会摆咗好多广告喺度。 系， 咁你 kick 一 kick 咧，就唔使交货金啊嘛。 系啊， 但系唔好 kick 太多。 系啊， 因为点解咧 ？kick 咗五下以上咧，人哋就真系好似咩咁噶，攞你 I P 啊，大佬呢条友无端咁样点 kick 咁多？ 系啊，你真系。 你 kick 一两下，或者每一次听我节目之前，即系嘥多几秒 kick 一 kick 佢咁样。 好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哎，萧生嘅时间到啦， 好，萧生出场， 好 OK。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花生帮繁殖，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到嚟咧，大军阀。咁咧，今日咧就非常之荣幸啊！ 即係請到阿老蕭嚟我出席我哋呢個大軍。我話大佬，我哋嗰啲同事咧聽到話你嚟咧，就已經係好緊張，好緊張， 係嘛 ？set 咗好多嘅問題，我唔知道你怕唔怕講。 我唔怕講嘅，你乜嘢都可以問嘅，即係咁樣係。 乜都可以問。 有啲我話會話俾你聽，呢啲因為牽涉到有啲人，我唔想講、或者即係私事，咁我唔答，咁就會有。其他嘢就冇問題，係即係會迴避嘅，我係。 嗯，好，老蕭，咁我先嚟讚下你。因为咧，我寻日咧就睇呢个《倚天屠龙记》，佢就话天下武功咧就出少林。就而家我哋网上界咧，成个网台啊，天下网台都系出自你老萧 啊。系啊，即系多人听嘅节目，几乎系全部系我哋 spin up 出嚟嘅，只 spin off 出嚟嘅呢一个。 咁但系你自己本身你个台都系已经系咁样，即系 outsource 出去啦，差唔多系，即系譬如恐怖在线啊嗰啲系啦。即係嗰個模式已經唔同曬啦，即係其實下放咗好多啦，已經 下放咗好多。咁呢個就係即係其中接人網嗰刻，既然接得人網，我一定即係作一個業務上嘅轉型啊嘛。咁一睇見係點樣樣咧？咁、其中我講幾句賣廣告先啦。其實而家就係我哋整咗 team 人六七個人係做主場新聞咁嘅嘢。 哦， 下個月開始係。即係再夾埋呢啲廣告同埋即係視像嘅視頻，即係咁樣係做一個即係立體嘅新媒體啊嘛！即係成日都想做呢樣嘢嘅。 但係你有冇感覺到壓力咧？而家咁多又有八五二郵報啊，又有呢個主場新聞啊，嗱 D 一百又嚟。 是咁样样嘅，其实就係、是、如果以个 reach 嚟讲呢，到人多呢，而家主场新聞多嘅，因为佢喺 Facebook 呢到好多人，但係佢个深度就係不如我哋，即係个点样叫深度呢，就嗰、是、班人嗰个投入度啊， 係 即係人网直接迷惘，而家呢我哋嗰个核心个 core 呢係即係牢不可破嘅，即係差唔多係即係。 但其實我見你即係其實你話即係主打即係做埋啲文字工作啦，但其實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partnership， 譬如好似即係富人媒體啦，即係同埋即係高耶嗰邊啦，哇！即係其實嗱，即係我哋之前咧就揾過阿劉世良咧，即係上嚟做即係訪問咁樣。佢嗱佢話大班亦都有咁樣同樣嘅一個 planning， 就係話搞個 mega platform。喂，但似乎呢一個咁樣佢嘅夢想已經俾你即係實現咗先啦，已經係。 我實唔實現到唔敢講啦，即係我即管試下啦，即係咁樣，即係做一個，即係我今日其實同佢哋開會，我都話最緊要你要有想像力，一個新嘅 media 將會係點樣嘅？ 係 一個即係新時代，即係呢一個用 web 2.0 base 嘅 media 應該係點樣？ 係。我記得你前年你亦都講過話，即係會主打埋，即係其實你見到 Apple TV 其實係可以，即係其實係開到呢個咁嘅 potential 嘛，有好大 potential 就係話，其實係甚至乎挑戰到即係 TVB 嗰個咁樣嘅地位添噶嘛。 咁就另外即係第二個大 project， 當然就係即係迷米知識寶庫啦。我日日都錄緊六七條片，即係咁樣，其實就會揾埋即係李偉財博士好多人嚟錄噶啦。即係會係六數以萬計嘅片，即係咁樣係，即係你乜嘢 topic 都有嘅，即係咁樣。 喂，老師， 你 share 張樣嘢咧，即係我哋有條片。 喂，老師，我想問你一樣嘢，你睇新媒體咧，我記得我有一次，我見到阿大班，即係舊年佢仲未去呢個數碼港之前咧，仲喺阿肥佬禮嘅時候，我有一次行埋去，即係好老實咁問佢，我喂，大班。你乜嘢 business model 咁樣？佢語塞咗三秒，冇答我呢個問題。咁啊，老蕭，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 business model？ 嗱，我講俾你聽，而家我哋分為兩種，基本上點解即係下個月會係即係同埋我幾個月前已經開始做呢個知識保護同埋呢個開始做呢個主場新聞嗰嘢咧？就因為咧迷惘咧就已經係 break even 噶啦， 係 我已經係打和噶， 嗯， 即係你哋咁細成本都未能夠打和啦，我哋能夠打和嘅， 嗯， 嚇，咁係兩個 model 嘅，第一就因為咧。即係 YouTube， 我哋嗰啲 viewership 咧，就 YouTube 咧就帶嚟咗好多錢嘅。其實 YouTube 廣告帶嚟咗。第二咧，就因為有一部分嗰啲興趣好強嘅嘢咧，我哋就係佢哋獨立出去做，我哋收佢一啲傭嚟到做 subscription 啊嘛。 OK， 嗰度兩樣嘢幫補咗咧，就連氣幾個月咧都可以 break even。所以咧我都話今日開會我先講，哇！而家好似唔使蝕本，好高興咁，我又即係揾啲本嚟蝕下先，又頭嚟搞過，即 係但嗱，見到你即係其實有咁嘅 ambition 去即係擴展呢個叫學校呢個市場啦。喂，但其實嗱，以前你亦都係即係諗住主打埋即係女性呢個 market 噶嘛，即係 lovebug.com 啊嗰陣時即係搞過啲咁嘅嘢。喂，嗰邊你又諗住點樣搞咧？ 即係嗰邊咧就係即係唔係嗰個我係。呢啲要揾啊，即係阿袁利明啊，或者阿宇橋啊嗰啲搞啦，即係但係 anyway 嗰、那個其實我 每做一样嘢，心目中都另外有一啲嘢，因为我知道人哋噶嘛。即系譬如我而家做知识保护，就会讲翻啲书嘅，或者好有系统地介绍嗰书，或者有系统地介绍煮嘢嘅。咁呢个系来自 Khan Academy 嘅，其实系。而家咧，我又希望搞一个 conference， 即系全香港高手聚喺呢笪地方度讲一个 topic， 做 presentation 嘅，每个人。好、哦、精彩！你谂五分钟、十分钟嘢讲，大家讲同一个 topic。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 嗰个系 TED Talk 嚟嘅，嗰、哦那个系你知唔知啊？ 系、嗯。喂，但你讲呢啲咁 concept， 好似其实主场新闻都有做紧嘅呢啲嘢都。即系你自己本谂，你本身就谂住做一啲即系文字性嘅嘢啦。而佢自己本身就系 visual 啊，即系其实个方面，甚至乎即系话佢哋都谂住搞埋网台添啦。即系其实你本身就系见到你两边咧，其实系 merge 紧同一个咁嘅 model。 我覺得即係主場新聞係咪做到網台咧？咁呢一個就係即係佢可以嘗試，但係即係做網台之困難咧，唔係佢哋能夠想像。即係你唔係開個台就有人聽，即係做網台最主要咧就係你啲主持嘅 quality 係點 樣？識做， 即係我哋即係用咗好耐 collect 翻嚟嘅，即係呢啲主持係你知。 即係同埋尤其係嗰個 presentation 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两个坐埋喺度倾偈就叫做系节目嚟噶嘛，即系咁样系。 唔系，同埋我记得你亦都讲过就系，其实嗰 expertise 啊，即系其实你对嗰方面咧熟咧，你都唔够，即系一个重要嘅主持紧要噶嘛。即系 that's why 点解 TVB 会揾阿黄毓民去做即系广播啊嘛，大佬啊，系嘛？即系嗱，佢但系其实佢都系执几摊嘅大佬，佢都揾咗你先啫嘛，系咪？嗱，揾咗你之后就唔知又揾埋杰斯，跟住杰斯唔要先揾俾佢啊嘛。 仲有长毛。 啊，再长毛啊，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哇！而家咧，即系香港又有咁嘅问题，咁啊，似乎即系过犹不及，即系其实就系话太过重视包装啦，太过重视 presentation， 哇，样样嘢都唔好嘅。嗱，你新闻就小花啦，系咪？财经就演员啦，即系其实你冇样嘢精嘅。 系咁就系、是，唔系即系呢个，但系我、其他嗰啲范围太阔啦，我唔想讲啦。但系即系网台嚟讲咧。即是你那个等于即是我一路都讲第一做电台跟住又讲做电台最紧要嘅嗰样嘢叫有性格冇性格呢你就唔使做。因为 character 把声呢係其实卖嘅係 character, 你要知道永远卖嘅 character。好啦网你又要能够做网台呢你要 differentiate 到网台同其他电台先啦。呢个係大班嗰呢一百长期嘅问题即係咁 样。differentiate 同主流嘅问题。 係呀嘅分别你分唔到出嚟即係咁样。 咁但係刘少林咪咪其实都靠你㗎。 係呀。 咁你都即係六啊几都要退休嘅人嚟㗎啦。咁冇你点算呢 咁即係我希望即係再做多一两年有其他人可以 pick up 囉。而家有啲节目都唔 即係你培训緊呢接班人。 唔係你见到我其实我嘅节目就不停搵新人嚟做做咗就俾佢出去自己读自主一年嘅。其实就係即係咁样做培训节目主持呢係最重要嘅其实。 即係先生你俾你自己嘅时间表就係大概係两年啦最多。 两年啦係啦。其实今年呢就应该喺生意上呢就完全退休㗎啦。我将到65岁生日呢就喺生意上完全退休。生嘅嘢呢就唔搞㗎啦。我都係搞呢啲嘢嘅啫即係咁样。 有冇咩 potential 嘅人选如果喺咪咪你觉得係可以接到你 吧。即係举个例呢即係近呢一两年先至出嚟嘅。咁 Henry 做节目咪非常好囉。係争少少嘅啫。阿刘墉咧又系争少少嘅啫，其实系佢哋做节目咧都系好有 character 嘅。咁快必唔使讲咧，即系咁样系快必唔使讲啦。阿欣生咧就好多人 download 嘅，因为我谂系大陆嘅人翻墙落嚟听，即系国情揭露，即系佢讲啲秘密咧。 主要系广东嘅啫，系嘛？其实 佢都系广东嘅，因为广东话。 唔系，因为我亦都听过你就系话你系想扩展埋即系成个。 我就开个普通话嘅国情揭露， 即系个辐射能力又强好多咯。 咁于是嗰啲外省人可以翻。咁你 应该揾阿黄丹啊、黄君涛嗰啲讲嘛？ 佢嗰啲四平八稳啊，即系唔讲秘密嘢，你要讲下人哋啲情妇啊、汤铲啊，即系拉咗边个？你要讲呢啲？ 喂，咁但系如果咁样讲嘅话，阿欣生应该有咁嘅 network 啊， 佢有咁多 network， 佢知好多嘢噶，我都要听佢啲嘢嘅，有时系即系咁。 佢应该都揾到人噶，系咪？定还是佢嗰啲人就身份比较敏感啲，咁样样就 系咁？我话你可以。即係如果你揾啲人敏感嘅，即係出鏡可以打格仔啦，或者聽整一把聲。 喂，大老師，我想問一下咧，你過去咧揀咗咁多嘅主持，你有冇覺得即係有揀啱有揀錯咁嘅情況？ 咁啊，當然係有啦，即係咁樣係。 黃楊達，你有冇揀錯？其實佢有 character 喎，根據頭先你個 formula。 黃楊達有 character 噶，咁其實當日就係即係佢。 即系阿 Q 仔推荐佢做呢、這、一个 笑死朕。 唔係由笑一入轉嚟做黃瑞有話語。 哦，朝頭早個節目。 咁其實咧，我講俾你聽咧，個真相係點咧？即係佢哋其實唔係佢哋講嘢錯，而係個因為佢哋唔係 take 到個 full side of the picture， 或者我就真係推薦佢做咗人節目嗰個人咧，叫蕭定一。即係覺得呢個人好有 天分， 好有冇聽做，即係咁樣係。 即係唔係 Q 仔啊？原來 唔係 Q 仔就揾咗佢做 ，Q 仔揾咗佢過嚟做呢一個黃 太平山 有話語，智取太平山，智取太平山，你 Q 仔唔做啦，過去 DBC 啦，咁就俾咗佢做呢、這、一個呢一、這個 接佢棒啦，總之就 接佢棒啦，做皇上有話語。 係啊，我記得。 咁就即係皇上有話語，我有聽過咧，即係做得幾好啊，咁樣樣。咁阿蕭定一話，如果打早晨節目咧，就用呢一個啦，咁樣咁啊。咁我冇乜所謂嘅，即係嗰陣時就咪就請咗黃達翻嚟做早晨節目 咯。咁、但係你而家仲有冇即係早晨節目嘅計劃咧？因為我記得佢嗰陣時就話揾諗住揾阿快必噶嘛。 但係即係快必又太咁忙啦，即係而且而家蘋果又開埋早晨節目， 係 即係咁多人開早晨節目咧，我覺得冇乜必要啊。即係我哋嗰兩個 project 已經係好大嘅，即係做一個主場新聞，做一個迷知識寶庫，已經係好大鑊，即係咁樣係。 但系 go back 翻即系阿黄杨达嘅问题咧，即系你自己本身有冇后悔嘅？你即系 looking back， 即系你觉得系 嗱，首先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我个人咧系永不后悔嘅，真系 系。 喂，乜嘢错咗就错咗，即系唔好讲呢啲咁嘅嘢。 系， 譬如我有个 partner 一次过蚀咗1亿，我系唔会怪佢。你明唔明啊？即系做咗嘅嘢咧就做咗啦。我哋系睇翻前边点样样， 即系你唔 turn back 嘅人， 我系永远唔 turn back 嘅人嘅。 系，咁但系其实你觉得佢会唔会俾到你某一啲教训咧？即系喺用人方面， 即系如果讲话，即系其实老实嚟讲，当日叫佢做呢个早晨节目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比佢嘅人工系高过嘅 TVB 啊，仲俾一 team 人去做，即系佢而家都冇咁样嘅 support 去做，咁结果佢就即系。sort of 成咗名，即系咁样系。呢啲嘢都呢啲嘢唔好讲。即系我从一个我请你做嘢，我有权唔请你。你嚟做嘢，你有权走去第二个度。我从来都唔会怪人。如果有人出多啲钱请你，你就去人哋嗰度。咁但系咧，即系坦白啲嚟讲，佢冇几耐，就已经咧系。好唔尊重阿萬必，即系咁样。 哦，我听过你讲过系， 吓、即系已经当阿萬必系傻嘅，已经系完全唔会听公司嘅任何嘢。咁样第二个就系我就系、是、当然任何公司都唔中意人呢一、這个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咁啦。譬如话只系攞翻两几百蚊居马费，咁、我哋有个 understanding 嘅，你咪 promote 下你做嗰啲嘢咯。但系黄杨达唔系，黄杨达系攞全薪嘅。而你攞个全身咧，你就不停喺度 promote 紧你自己啲嘢， 系，要公民啦，系嗰阵 时，不停喺度 promote 紧你自己，而且最后做下咧，我坦白啲讲，黄杨达呢个人咧，佢系一个做下就冇心机开始 hea 嘅人，嗰啲节目咧根本咧就已经系越做越差，越嚟越冇内容，因为佢唔用时间去准 备。你点样比较佢同埋桂思杰咧？ 吓、桂思杰就由头到尾都唔好听噶啦， 由头到尾都冇心机噶嘛， 由头到尾都冇心机。 唔系，但系有啲人觉得就系桂思杰咧系一个好好嘅 storyteller。 唔系桂思杰咧，就系专系讲埋啲仔床下底度偷听嗰啲， 即系好似高阳咁样样。 黄杨达就唔系嘅，黄杨达佢做节目以前做得好嗰时咧，即系佢都会用几个钟头去谂一谂、因为黄杨达做节目就要咁嘅，佢咧就谂到十个八个 punch line， 然后咧就插翻落个节目度做嘅。你睇后来咧，系啦，佢系咁样 orientate 出嚟嘅，佢嗰啲节目， 因为佢系编剧出身， 系啊，佢系调翻转头嘅度 get 度 punch line 先嘅，即系咁样系。咁佢后来根本就冇晒心机做，咁呢个系一样嘢。第二样嘢，我讲亲嗰啲嘢咧。即系因为啲故事太长，我唔想讲晒。但系实际上呢个系铁证如山嘅就系，佢竟然系几日后去坐监，系从来唔使看收人网，冇话过俾我听，冇话过俾万必听。然后就唔准个节目再做，即系唔准阿苏豪同埋阿林康正嚟做。你估系你开嘅咩？咁样样系， 咁啊奇怪喎。咁你坐监， 佢要我停咗，佢要我停咗个节目， 等佢 出嚟再做。 做多一个零月佢就去选举又唔做。咁要离开先得啦，咁样就 我听过，即系呢一方面就喺公司就难以配合佢啦。 即系冇得接受嘅，即系坦白啲嚟讲，你去选举，你而家系搏命。 嗯， 老实讲，我啲节目都停做啦，万必啲节目都停做啦，系咪啊？你好快就变焦咗去选举，即系咁样，咁咪算系点啊？ 嗯， 但系其他嘢咧 ，stood 啊，老师 冇啊，冇人，即系你 Curtis 都要同我讲话，系咪啊？ 佢谂住你2012年 嗰日听到苏豪讲嘅先， 我你唔知佢选嘅之前。 唔系，我唔知佢即刻去坐监啊！即系咁样系。 哦、oh, ，OK。 咁你既然早开，我俾你继续做多一两个月，做到你去选举啦。 系。 而你而家唔系，你中途又要 disrupt 咗去坐监。 系。 即系咁样点样先得嘅？即系叫做系。 系、嗯。即系个 transaction 即系完全系冇同佢交代过啦。总之就冇商量过啦，就。 佢谂住你同阿郁敏熟嘛？佢同阿郁敏交代咗，等于同你交代咯。 即系对唔住我，即系呢一个系即系人网同郁敏系完全冇关系嘅。 系 啱啱，我哋梗系知啦。 系啊， 咁、但系讲起郁敏咧，即系其实嗱，就我哋时间就唔系好多啦，播开咗头先喺度。咁即系嗱，而家啱啱好一年啦，就系阿郁敏就离开呢个人力啦，系咪？即系其实同样有个问题嘅，就系、是、人力同埋社稷都有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个政党转型嘅问题。即系曾几何时，你起党嘅时候就系靠一个魅力领袖。即系个教主啦，系咪？喂，但系一由即系其实冇咗呢个教主，点解转型嘅时候系经过一个非常之困难嘅时期，系咪？即 系咁样讲啦，即系两个嘅分裂咧，其实咧就有一啲唔同嘅。 系、嗯、 都坦白嚟讲，即系当日社稷嘅分裂咧，其实咧我上次见阿土，我就同佢讲几样嘢。 系、 我啲嘢咧系一年后、两年后咧，你都可以拎翻出嚟讲，我都系嗰句说话。 嗯、 我刚当日劝阿土咧就系话，喂，呢个系你，你已经奋斗咗廿几年，你个立法会席位系垂手可得，你只要做两样嘢啫，就系叫啲人唔好攻击黄毓民，大家就可以妥住先，你知唔知啊？妥到选举，你咪中意点咪点咯，咪温埋佢咯，大家即系我其实阿土系坐喺度，即系对得住。燈火講，你問阿土，我其實嘅你真係完全冤枉嘅，即係等於我話我人，我有冇過問社民連啲嘢噶？ 係 知都唔知噶，唔好講俾我聽啊！ 你唔知嗰日你同我講呢句説話嗰時咧，我就點咗個人名，佢就話嗰個就係 Edmund， 嗰個就係院長嘅時間咧，呱呱嘈 咁樣。喂，我唔係去過社民連啊，內部啲嘢我真係邊個都唔知啫。入嚟嘅嘢我都知，唔好講人力啊，佔中後援會快必話同我講，因為我佔中會，我你唔好同我講，我已經好 keep， 我好多嘢搞噶，你知唔知啊？我自己啲嘢都唔想搞，都想俾屋人搞，呢啲人事上咁麻煩嘅，你做乜同我講？我就係、是、即係第一。就係、是、我覺得好可惜，因為當日大家都落咗三年心力落去，即係我都叫支持得社民連咁耐啊，即係用人網嘅 platform、 嗯。 你而家散咗，下次選舉點 Q 樣啫？呢個最大嘅嗰陣時係即係出嚟有五六千人噶嘛，即係最大嘅 opposition force 噶嘛。係 啊， 而嗰個問題就係一樣嘢啫，就係、是、喂。有啲政真係，即係你同長毛喝 Q 住啲人冇攻擊阿鬱敏，咁暫時咧就唔夠會反面，咁你咪選鳩埋下次，即係先算咯，係咪？我係咪咁講啊？ 差唔多，我就話喂，我撳唔住，有啲有傻噶嘛，大佬， 因為個個都有 character 噶嘛，而且嗰班人又係中意聽網台噶嘛，佢自己本身模仿埋嗰個角色喎。 第二样系咩话，老少？我睇大家一齐记下先。 系啦，嗱呢个我系当日咁同你讲。 系啊， 咁咧第二咧就系话，即系话嗱咁样啦，即系让一步就叫贵司杰辞啫，咁咪大家咪落到台咯。 哦、做咗啦， 有揿住阿马仔，你知唔知？即系其实你谂，第二当然啦，即系仲有一样嘢就真系嗰个系嗰、那个，即系我唔同意佢哋话阿郁敏投共，去到今日我都唔同意嘅呢样嘢，即系我唔中意用呢啲咁嘅阴谋论估人，即系咁样系。 就 what he behaves 就最重要啦， 系啦系啦， 睇 output 系啦， 睇 output 系。 即系如果要咁讲，大家讲到天黑都唔使讲啦， 系啱， 因为冇证据啊嘛，嗰啲 冇证据嘅嗰啲系。 即系民主党嘅今时今日仲系讲嗰啲嘢咧， 仲系讲嗰啲嘢，咁系 都系多鸠鱼嘅都系。 所以咧，你我唔会讲呢啲用呢啲说话攻击人嘅。咁第二点当然就系有一个 difference 咧，就系社民连当时咧系有一个。policy 上面嘅拗叫，我係同意阿鬱敏嘅，就係、是、票曬票上，即係咁樣。 係， 就呢個追擊呢個民主黨， 追擊民主黨呢個問題。 但係事前咧，你記唔記得老少？即係而家事後就冇唔怕講啦。事前你有你同我傾過噶嘛？你話選民力量就負責去追擊嘛？我哋就負責去選啊嘛，認真選啊嘛， 咁啊 分工噶嘛，係 啊，係 嘛？ 係啊， 即係真係大劑啊，大佬！我就聽咗你呢條橋啊嘛。 係啊，即係總之即係結果難。阿土，即係而家碌不咧，係唔係？嗰次追擊雖然喺區選大敗，係終於令到民主黨喺立法會選舉大敗， 撲曬街啦！ 撲曬街啦！即係因為中咗呢個根喺度，即係懷疑民主黨。民主黨一路聲勢日下嘅呢一個係激進勢力啊！即係而家主張公提牌係佔咗七八成噶，喺喺呢個泛民力量入邊 係 將成個勢扭轉咗嘅。 同埋你本來2010年咧，佢哋走去中聯辦嘅時候咧，個勢其實唔錯嘅， 係 因為點解佢立翻嗰啲中間温和嗰班咧過嚟個民主黨入邊？如果我哋唔喐佢嘅話，话咧，即系真系俾佢过骨嘅。嗱，我而家事后咁谂， 系啊， 我事后咁谂啊。 咁但系其实阿土，唔系阿萧生，即系嗱，阿梁慕贤咧，佢以前系共产党噶嘛。嗱，佢今时今日佢就喺度话，就系话，诶，你而家追击民主党都系错嘅。 嗯， 因为其实如果你系以做共产党嘅 logic 嚟讲咧，咁其实你等于系即系叫佢放生咗嗰啲叫做系即系即系建制派啊嘛，又系即系其实系。 嗱，首先咧，第一要讲。你要分幾個唔同嘅層次。第一，喺立法會層次並冇咁嘅問題，比例代表制就各有各選嘅啫嘛，你講到幾多百分比嘅啫嘛。好啦，第二喺區議會選舉，多十個八個民主黨 冇乜意思， 有乜挑嘢分別？但係我話俾你聽，因為攻擊民主黨，令到泛民嘅支持者。上次是增加到社民連加埋人力是二十幾萬票、如果我相信下次選將會三十幾萬票、那班人的鬥爭的意志是非常堅決的、那就緊要了這一樣嘢就 抗爭的意識， 抗爭的意識就是很緊要， 不是跟民主黨的老路 是啦，如果再是這樣行一條老路是已經是行了二十年而毫無寸進嘛、就是、 明白。好，老師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嚟啊，老萧，大军阀咁咧就最近听你最新消息就讲你要搞何秀兰， 系啊， 你系咪用八婆嚟用佢啫嘛？你做 唔系我系 死八婆， 系要谂个花名出嚟。即系我老婆咧，就琴晚去咗英国， 系 佢就喺机场听见最新消息，佢笑到佢碌地，因为即系何秀兰，咁你即系读用英文调翻转头读， 烂收细， 烂收细。所以佢打邊個夾埋咧，就係老點相識，大 佬係咩事要搞佢咁？ 唔係啊，即係幾件嘢咧。佢呢個人咧，佢就永遠自己唔出面，就推其他嗰啲人。一次就乜嘢咧？就係呢一個民主黨發誓嗰單嘢咧，佢召集飯盒呢一個召集人嘅身份，就一齊譴責呢個佔中後援會啊嘛。最近咧，竟然為咗私怨，其實工黨係公提派嚟噶嘛。 係， 佢係竟然去掗呢個民主黨啊嘛，得佢一個掗民主黨啊嘛。咁同埋呢個人咧，即係其實啲態度一向都係非常惡劣噶啦。即係其實上次選舉，我已經想喐佢噶啦，不過大家話唔好。即係喺香港政府咁多盈餘，咁浪費時間。佢哋工黨係主張即係加税噶嘛，應該係港島講呢樣嘢，有乜理由加税啊？即係咁多盈餘係，即係咁樣係。 係係啊，唔係即係其實你諗住就係即係下次即係立法會選舉就會追擊佢啦，係嘛？ 唔係我諗下，即係佢其實咧有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完全係因為私怨嘅咁樣針對係、其實我唔係好多鬧佢，佢唔知聽咗。當咗鬱文啊，嗰啲鬧佢就入埋我哋數啦，即係仲啦。 唔係，但係我估佢啊，我估啫嚇，我收唔到風啦。何秀蘭可能係計算緊即係人力會選港島啊嘛， 搶 咗佢嗰啲飛啊嘛。因為佢既唔係民主黨嗰種即係表面上和理非非嗰種，其實實際係啦。另外一種咧，就係佢亦都攞到少少激進嘅飛嘅。係 啊，佢一向扮激進噶嘛，即係呢一個係。 咁所以而家你喐佢嘅時候，咁佢咪都幾大劑？ 我哋冇認真咁喐佢，我而家諗下點喐。 你部署緊， 部署緊仲諗緊條呢個。 喂，咁你真係好似蘋果咁講啊，老蕭，你真係人民力量嘅精神領袖嚟。 哦，咁我從來唔要做人哋嘅精神領袖喎， 係咩？ 係啊，真係嘅，我從來唔係咁樣樣嘅。即係我教嗰套，因為點講咧？你話如果練武功咁樣，即係我教嗰套係內功心法，就係 critical thinking。教 critical thinking 嘅人咧，就係唔會要人哋完全根據我嗰套，即係你講得有道理。就算是我覺得即不是盡美到啦，但是你已經是進步，我是要求那些人的功力的進步，內功的進步，即是這樣是。 嗯、 你照講我講的嘢是沒有意思的。 嗯、 即所以我都話，唔係點解揾翻白姐姐嚟做節目？即係我係完全唔介意人哋同我唔同政見嘅，即係呢一個係。 冇錯。但係你有冇想做一個 kingmaker 嘅角色咧？ 冇咁老啦，做乜嘢啫？ 马先生， 喂，要做个特做 kingmaker 要做到特首先有意思啊！几时之后咧普选啦？特首我死咗都未普选。 但如果你可以 hold 住成个香港嘅抗争同埋激进派嘅时候，我都有一定作用噶。 呢个系 hold 唔到嘅 ，hold 唔到嘅， 因为好难 hold。好翻激进派 ，hold 翻激进派好难 hold 嘅。即系我喺2004年，我同你一齐做赌董，咁我已经出嚟试过一次啦。即系旧年选举，即系呢啲我能够有时间中帮下就帮下啫，但基本上。我再讲一次，我做嘅系更加长远嘅嘢。呢个当初做人网已经话啦，我做嘅系民主嘅基建工作，做 infrastructure 唔系做 superstructure， 即系咁样系。 即系其实文化抗共，其实你系老祖宗嚟嘅。即系如果咁讲嘅话， 但有样嘢真嘅，你睇下人力嗰班友咧，出嚟啊！即系只抽去抽赢嗰班议员，即系好识得我嗰套嘢系点样讲，即系我可以每一次。 喂，阿萧生，你话即系其实好重视一个人嘅功力嘅进步啦。你我记得你讲过话你会培育细孖噶，阿细孖而家点样咧？咩情况咧？ 系即系细孖即系懒泥扶 唔上，唔系嘛？你都搞唔掂佢。 即系我叫佢沟女，佢冇办法啦。沟女为咗太悭钱嘅， 咁系咪因为出粮俾佢太少啊？ 系噶，都系可以嘅，因为佢好多 O T 啊嘛，佢系。 哦 ，OK。 佢筹筹紧钱卖楼嘅，佢而家。 唔系，咁佢都好上进。如果咁讲嘅话，都系嘛？唔系咁啊，阿于飞嗰啲啊，于飞你嗰啲你。你覺得有冇機會咧？ 阿舒於飛要打佢幾分學夠氣，即係咁樣 係。即係要即係 你要即係嗰套嘢入一道學問， 匿文都要。 係啊，你要能夠深入淺出嗰個先係真功夫啊嘛，即係咁樣係。 冇錯， 係。咁啊，袁黎明咧？ 袁黎明个人好聪明噶，即系佢其实你睇住佢进步嘅。袁黎明呢个人系睇住佢进步嘅。咁当然啦，即系当初咧，即系佢仲有一啲小女人嘅嘢嘅，有啲反应太快嘅嘢嘅，即系佢含有呢个问题。但系佢咧系好好记性嘅，佢读书系好好记性，佢病咗都攞六休三粮噶嘛啫。佢听得你几次咧，佢就执到噶啦。袁黎明啲嘢就系即 系。哦 ，OK， 即系所以其实佢就即系你觉得佢嘅 potential。是可以是在呢个港岛区那边是立到足的，即如果 即未必港岛区，但我觉得袁黎明出来选咧，即赢的机会就很大了，即下一届即系咁样系。 咁如果佢 而且仲有一样，你明点解咧？就佢系一个非常勤力嘅人，即系咁样。 系 佢搏命搏到你唔信嘅，即系 朝头早到晚啊！佢 系啊，可以企十几个钟嘅呢个人系。 喂，老师，我哋讲翻啲即系政治嘅嘢。近年嚟嗰个趋势咧，我估你唔知你事前估唔估得到咧？即系例如呢个本土派而家嗰种崛起咧， 系 直情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就系完全割裂噶嘛。 嗯， 即系而家我问你，作为一个 kingmaker 或者一个 adviser 啦。咁样搞嘅六四嗱25周年，本来已经应该好多人去噶，好多人关心。而家搞到即系好大镬就系、是、你还你，我还我，唔关我的事嘅中国嗰啲嘢，佢民主仲大镬咁样。 系 你会点样 advice 我哋去继续搞落去咧？ 嗱，即系咁样，我系呢个 line 我系好清楚嘅，即系咁样系。即系我讲，你话嗰啲人即系讲乜嘢都系错嘅。即系我点会系大中华教？即系我呢个即系好细嗰时就大中华教。而家我主张中国。边个地方中意独立就独立，嗰啲人唔系大众啊！即系本土，你要分开两样嘢。本土意识系强咗，本土意识强咗，就 是、 因为受到大陆嘅压迫，呢一个于是中港矛盾咧就强咗。但系并唔系佢哋嗰啲本土派有几多支持，我可以话俾你听。今年尖沙咀佢有500人，我就话佢叻啦，即系咁样。 喂，死！我觉得真系有超过500人，老少。 唉、哎，你又睇下。 我覺得唔過五千，但係五百幾有啩。 結果絕大部分人都係嚟呢個維園，即係我都話個拉，我係講得好清楚。點解嗰啲人係都唔剔啫嘛？即係第一，我哋係對中國嘅道嘅責任，就係在我哋做一個示範作用，我哋喺香港爭取民主。係香港嘅利益係可以被應該被維護先嘅。呢個因為由近至遠嘅問題，我哋先處理咗啲近嘅問題先。近嘅咧係重要啲嘅。如果唔係咧，你就即係係唔係肯亞有人冇飯食，你就唔食飯咧？咁呢個當然係唔會嘅。 嗯。 但第三點就是，但絕對不能用種族撕裂或者仇恨嘅方法去 排外。 去排外，鼓吹呢啲咁嘅仇恨情緒。 你憎個政 府，結果你就係搞翻大陸啲人又憎翻你轉頭嘅，好大鑊，即係咁樣係。 你認為個政府有問題，你又針對個政府。 針對政府， 你或者針對啲人民 措施，係 咪？ 係。唔係，你或者即係我係建議，我都話啦，你咪譬如話，唔好淨係對付大陸人啦，香港人喺做咗啲喺地鐵犯法又好，喺街屙屎屙尿又好，任何人都好，你拉咗佢告佢，嗰香港人走唔甩。所有游客，唔好净系大陆人，一做呢啲咁嘅嘢，咪扣留48小时咯，要佢交50,000蚊， 保释， 如果唔系就扣留你48小时先放， 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啲 咁啊，冇人敢做噶啦，即系呢啲嘢唔需要，你作为整体咁样去仇恨，嗰13亿人做乜嘢嘢先得噶，即系咁啊， 冇意思，於事無補， 係因為結果其實都係少數嚟嘅嘛。你如果我都話啦，即係我係舉個例子，就係兩個大陸人啫嘛。喺美國同嗰個空姐嘈，嗰啲行李箱嘅工你執埋行李箱，佢鬧個空姐啊嘛， 即刻踢你出去， 即刻一開機個撳一掣通知開機窗，一開翻個機窗門，四條友攞 M16嚟指 Q 住嗰兩個嘢走。 去關啊嘛，我記得 慢唔起飛得啊，加班機係。 系， 以后你变咗危险人物，唔可以踏入美国半步啊！ 即系杀一 即系，我建议你咪采取严厉措施去做。 但其实你头先讲起大中华交咧，即系最近阿谢志峰又接受访问啦，又关于六四啦。即系其实你觉得六四喺呢一个阶段咧，其实你觉得呢个运动啊，有冇一啲需要转型嘅必要咧？即系你觉得系？ 即系咁样样嘅，即系呢一个。首先第一，即系我要讲我嘅立场啦。 系 第一。你话我哋需唔需要一个强大嘅中国？我今日嘅思想已经系唔中意，唔需要，因为一个好 Q 大国家系麻烦嘅。因为咧，你知道咧，你变咗系管唔到嘅， 冇错， 大家互相监督唔到嘅。佢嚟香港讲，因为北京需，因为咁需要咁啊。你大家都完全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最好咧，即系如果一个咁大国家咧，起码都要拆做联邦嘅。其实 联邦制， 联邦制好 更加能够本土嘛，系咪？ 更加能够本土嘅， 系啊， 吓咁啊。但第二。我哋中國文化梗係有一定嘅感情，但係嗰個係個文化中心嘅嘢嚟嘅，其實係嚇。咁第三，對於一個我哋同樣咁接近血統嘅中國人，對於呢個六四，對於中國爭取民主，我係從來都係支持噶嘛。即係我絕對嗰次就係嗰次就鬧蘇瑞哲啊嘛，結果即係鬧完一次就收，即係冇再鬧咧，因為佢有話。即是中國是不是得到民主不好，我你不能夠講這些東西，即是一講這些東西就跟共產黨 蘇根哲， 蘇根哲，哇，如果中國人民質素這麼差，那就是最好不要給中國民主，如果中國民主就更大鑊，一講這些說話就是共產黨的道理。 所以蕭先生，其實如果你說講起即文化抗共的 approach 來講，即是本土派，即是譬如好像黃洋達那套，他自己本身就搞些流行文化啦，是不是，即是叫他自己傳釋啦，但是你做得到就是說，即其實你是搶奪他自己本身那種中華文化的話語權去講，譬如好像你自己出書就是講什麼消失的80年啦，是不是，即其實你自己去講些泛民啦，即是他讲他自己本身不去讲或者不承认的历史。 即是我呢，我们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 cultural heritage。那么 cultural heritage, 譬如说 German, 但是你就不是一个排外的民族主义，即是等于 German 的 cultural heritage, 你可以在 Austria 的嘛，你不是说即是所有人合埋为一，而是对一个只是对外国张牙舞爪的这个强权，即是这样，是即是那样东西我是排斥的嘛，即是这样，是 所以现在很奇怪这个理论，就是你就算我们跟中国割裂都好，喂，隔离那个如果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同埋咁庞大的时候，是好更好危险的事嚟的嘛。 好危险的事，结果他做的事当然尤其是拳头在近，他现在有兵在香港的嘛，即是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 即係點解我咁多時間去 watch 大陸嘅局勢發展啫？就因為其實真係影響到香港噶嘛，呢、這、一個係，即係呢個我嘅判斷。嗰次同阿戴耀廷都講，習近平喺香港政改點會讓步啊？你睇下佢喺出左右政策硬成點？ 係係。對日本又係咁， 係啊！對越南你睇， 對越南又係咁，係嘛？反貪佢都好 狠啊！完全唔肯讓步啊！呢個人 係。但係大陸佢而家去香港就係全面收網，尤其係對付佔中啦。佢即係其實係公權力方面咧，其實係各個部門佢已經開始喐緊啊嘛。 嗱，佢我都知嘅，即係所以我咪話，我同戴廷講，你唔好同佢硬碰啊！佔中，即係我哋咧，佢話。一話你非法集會，而家警告你非法集會就散咗咯，即係去第二條街再集結過咯。咁啊好難搞嘅嘢嚟嘅，咁樣係啊，你拉到你可以坐得幾耐啫？佢話，但係而家喺小欖執笪地方出嚟，預備可以坐1000人喎。即係佢諗住你佔中，如果拉 Q 曬，即係上次咧韓龍1000人咧，佢就拉唔到啦。今次咧就執定嘅地方咧，就可以拉1000人。如果有10000人嘅話咧，即係佢可能執咗政府大球場，即係將你趕 Q 曬來。呢個喺阿根廷真係咁樣， 即係打油。 混住喺个几人啫， 即系打游击啊嘛，其实系， 即系你将你混住喺政府大球场，咁啊可以混10000人咯，即系咁样系。 但系而家你乐唔乐观咧？对占中 吓， 搞成咁嘅样， 即系我可以咁讲， 完全戴耀廷 out of control 而家系。 系应完啦，你要分几个层次讲。第一，有冇某种形式嘅占中系一定有。 系， 我唔能够判断嘅就系呢个。mass 有几大，同埋有几坚持，几坚持先系重要嘅。即系其实坚持就乜嘢咧？你要日日出嚟啊嘛，因为你16个钟头之后我翻屋企瞓觉，听日要翻工，咁啊即系成件事就玩完咗噶啦。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坚持。嗰啲人肯预备半个月嚟到做嘅，即系好似泰国咁。第二就系、是、当政府去拉嗰啲人嘅时候，嗰啲人继续敢唔敢？ 你覺得香港人得唔得？驚嘅喎，香港人好多都拉你嘅時候，我驚嘅喎。 係啦，就係呢一點啦。你仲敢唔敢出嚟？即係我都話，如果拉嗰啲話，政府一定拉為首嗰啲人，拉為首嗰啲人咪扣留佢48小時咯。有咩好差住佢哋先得嘅？即係咁樣係，都要放人噶。香港都係，係啊。咁而嗰啲群眾係因為拉呢啲人而出嚟更多。而嗰啲被拉嘅人，一释放出嚟，佢又去，咁样政府咧就冇办法噶啦，只系得一招嘅啫， 系 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系 行国家安全法，系可以 引入内地法律， 就坐2年，即系好似新加坡咁样，咁就任何人都惊噶啦，即系拉几百人去坐2年就， 所以有两个问题啦，喺呢度带出嚟，第一，你觉得阿爷会唔会系咁强硬？头先你嘅讲法，习近平就系黐咗线噶啦，佢会 系啊。 第二個就是香港民眾有冇咁堅持？ 香港群眾有冇咁堅持呢？我都係懷疑嘅，不過我哋盡搞咁解啫。至於阿爺有幾強硬呢，就係、是、睇習近平，即係如果唔係去到咁樣樣，習近平係一定唔會讓步。就算係去到咁樣樣，習近平會唔會讓步呢？就係睇佢大陸嗰攤嘢係搞到幾大鑊，你知唔知啊？如果佢大陸咧已經係焦頭爛額咧，佢香港咧就唔敢搞樣新嘢出嚟，因為反而咧好似骨牌咁觸動大陸嘅局勢。呢、這個機會係有 10%，10%， 即係有機會佢真係喐咗你香港先， 係 就費事你影響埋我大陸。 係啦，係啦， OK。好，老萧讲下啲八卦嘢，最后尾就听阿黄毓民讲咧，就系阿黄老邪啦，我叫佢做，佢就话咧，你分咗钱俾阿大舅就冇分俾佢系嘛，即系嗰层楼嘅 问题啊，系，即系唔系，就系想你嗰层楼就唔系我嘅， 系， 嗰层楼咧就呢个 3D 嘅， 即系你 hold 啦，你 hold 3D 啦，系咪？ 咁就系我唔系我 hold 3D 噶 ，OK， 系萧定一嘅， 哦哦，明白。 咁咧就系所有人都分晒钱，包括佢老婆在内。 分晒嘅， 佢老婆除咗黄毓民私人名嗰啲， 点解可以咁咧？ 点解咧？唔系，即系咁嘅样啊！因为当时咧出咗个 general offer， 系 叫你哋签翻翻嚟咧就会俾，咁佢冇签翻翻嚟，其他人咧就签翻翻嚟，咁就除咗佢同佢老婆，咁后来佢老婆咧就搵人搵阿萧定一，咁萧定一就咪俾咗佢咯。 系， 咁但系黄议员嘅问题喺边度？ 系 黄议员手下有人写信，去俾某啲 authority， 话呢个 3D 系对佢有 preferential treatment， 对佢特别好，对小股东唔公道。 unfair prejudice、 啊、 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讲法就是、 是啊， 不公平对待， 是啊，哇，是益了他，说这个 3D Entertainment 不公平对小股东。 OK， 咁我知系边个写嘅，即系系黄蛋嘅人写嘅。 嗯， 咁样嘅情形之下咧，咁为咗保障 3D 咧，系佢要签翻一封信翻嚟，系冇件咁嘅事。 嗯， 咁咪会俾佢。 Okay, 我知道 3D 嘅立场就系咁样。 封信唔会系老美男写啊？ 你系黄蛋咯，几惊系佢写啊，大佬。 但系唔系我最初咧，即系睇到。 但 anyway， 佢剩翻嘅钱已经系少啦，佢老婆嗰笔系大嘅。 系 系啊， 系哦， 即系佢想。hold 住呢一花就繼續同你喺度拗係嘛？你估計係咪？即係如果我估啊， 即係佢嗰啲人蠢啊嘛！即係你係揾啲麻煩俾自己嘛！即係原本已經係預備俾佢嘅，就發生一件咁樣樣嘅事，即係咁樣啊！ 但係你講得奇怪，其實我都講得奇怪。最初即係有人問我嘅時候，我有咩理由為你同佢咁多年朋友，為咗咁濕碎嗰個 office 係咪幾百萬啫？唔係幾億啊，大佬嚟反面 係啊！即係冇嘅，我都話，即係啲嘢全部係揸正嚟做嘅。如果當日第一日佢話簽翻翻嚟，咁就所有人就已經係一齊收曬錢㗎啦。所有人係好公平嘅，成條數攤曬出嚟，賺咗幾多錢攤翻曬。即係佢老婆都收咗啦，佢老婆六十幾七十萬都收咗啦。就係剩翻佢嗰三萬。 咪就係你咁樣奇怪，你兩個因為嗰個咁嘅 office 幾廿萬數。 即系呢 湿碎数嚟啊嘛， 唔系而家叫佢签翻封信翻嚟啊嘛，而家我所知就系等佢签翻封信翻嚟啊嘛。 嗯嗯，但系你会唔会觉得有少少遗憾，就系因为一个咁嘅 office 即系反晒面咧？ 吓、啊，咁就唔系因为个 office 反晒面噶嘛？你首先要讲， 嗯， 系、 啊、你自己事后又一过咗一年啦，你点睇？ 唔系我都话你 有咩理由？ 我讲嘅嘢，即系你就算系一年两年后，我都系嗰两句噶啦嘛。 系。 一路大家其實我認識咗佢廿幾年，咁有好多 differences， 我係唔想講，因為如果要唱咧，就要唱幾個禮拜。即係想我咪解釋點解嘅 difference， 但係我哋一早已經講咗三分一係因為佢支持黃楊達， 係 黃楊達不停喺度攻擊緊人力， 嗯， 我哋已經忍咗佢攻擊人網，攻擊我， 係、 嗯、喂，咁呢一個。我就要同你黃毓民計算喎，你當日唔係鬧咁樣鬧長毛嘅咩？ 係， 咁呢個係佔咗三分一嘅理由，即係攻擊人網係政棍，即係咁樣係。 即係話你條僆都睇唔住啊！我要入你數，佢最興咁講嘛，係 啊，我入你數， 即係我睇唔住一文，就繼續攻擊黃毓民。 Politically 政治上嗰兩個係主要嘅爭議嚟喎，即係我到今日都係咁講，我絕對唔可以容忍，即係我支持嘅人。去支持陳雲呢一種咁樣樣嘅本土論喎， 嗯，國家佔中啦， 同埋搞和佔中，咁呢、這個你爭取乜嘢民主咧？如果搞和佔中，仲、嗯、有乜嘢好做咧？而家係， 係， 嗯，唔、嗯、但係阿蕭生啊，咁關於佢。本土派嗰翼咧，咁蘭花係即係越走越遠，即係其實係走向族群衝突嗰只添喎。但我記得好似佢喺呢個低族頻道，好似仲有開麥 啊。啊，低族頻道係一個自主嘅頻道。就同我哋無關嘅，我哋收租嘅呢、這個 係，即係同佢做生意啫。個 係啊， 哦，計數哦，明白。喂，不如我哋開多一節講講，即係啲網友嘅問題得唔得？ 得唔得？加加時得唔得？ 加加時 啦。好，我哋轉頭翻嚟。 花生就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鄭兼漢。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阿萧，多谢你加时吓，好耐冇同你做过节目，咁啊，原来我哋嗰啲网友咧一话我。大軍閥過嚟揾阿老蕭做節目之後咧，寫咗好似百幾二百個 message 個問題問題。 哇，好多！我自己本身揀都非常之難。 嗱，我冇份參與其中嘅，所以咧 ，Anthony 你幫手揀啲問題問阿老蕭。係 critical 嗰啲話，老蕭話要 好。咁你話要 juice 嗰啲係嘛？你點樣睇咧？即係黃楊達啊、黃毓民咧兩師徒咧，佢同你即係當初認識有啲咩唔同咧？ 嗱，即係咁樣樣，我同阿黃，你要講同阿。 黃毓民，即係作為普通朋友認識咗好耐啦。然後就係1999年、2000年嗰陣時，就係即係我買咗佢間 Cyber Daily， 即係俾佢做呢個 Cyber 嘅主席咁樣。咁後來咧就係佢被封麥，咁我就搞咗人網，咁又同佢夾粉搞咗 My Radio。咁其他嘅嘢咧就唔好講啦，其他嘅嘢咧就唔好講啦。但係我喺人網執笠嗰陣時已經講，佢有幾個重大嘅問題。就是他從來所有東西都是雙重標準， 是 而且是怎麼說，即一他是有些躁狂症，一上起頭上來他們完全都不記得即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樣 即是變了很多時候就是他所謂私怨就騎劫了他自己本身要做的東西， 他的質問就是這 樣，是是是 咁樣。黃楊達我認識唔多，即係前後同佢講過嘢，即係有時佢做完節目喺度傾兩句咁樣。但係我係完全唔可以明白，一個人點可以即係以佢咁樣樣嘅一個人，點可以自負驕傲到咁樣樣？ 咁啊唔係喎，即係越自卑嘅人先越驕傲嘅，自大 嘛， 即係你都算係有時謙虛嘅，有時見到你都會。 唔係我係好，唔係我係好知道自己，所以我話，即係我係你問我，我係好真心，即係做人就係、是、知道自己係做乜嘢嘢，有坦誠地面對啊嘛。即係我真係唔知道黃楊達點解覺得自己叻到咁交關，即係天才橫入到咁交關嘅啫。呢個 一個反彈咯，即係越係俾人冇 recognize 嘅人，突然之間冒起嘅時候，咪覺得係呢個世界係我嘅人咯。 嗱，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嗱，關於阿鬱敏啦，即係佢呢個 TVB 廣播啦。咁其實嗰陣時即係衝擊呢個 TVB 嘅霸權，其實佢都有份噶嘛。咁佢而家又走去佢廣播，你覺得佢係咪因為個年紀大到咁上？其實已經開始回堂啦，開始有啲即係保守啦。咁然之後就哇，佢覺得就要走入政府，就然之後衝擊嘅政府。佢咪用翻呢個思維去衝擊呢個 TVB 咧嘅霸權 咧？呢個就唔係嘅，但係即係 double standard 你想講？ 唔係，即係我係呢啲好簡單嘅啫。即係其實咧，第一就去 TVB 做咧係有錢收，第二咧，其實。喂，主流傳媒揾真佢做任何嘢咧，佢都係唔會拒絕嘅，因為咧佢係極需曝光啊嘛，即係呢一個。 但係其實佢唔係 suppose 係要即係支持翻佢自己阿黃楊達嗰翼嘅新媒體運動嘅咩？即係如果佢自己本身有即係嗰種廣播 content， 係咪應該留翻喺即係新媒體呢個 platform 裏邊去發揮咧？ 咁呢個就睇下即係呢一個係可以咁做，可以唔可以咁做？最好就係支持新媒體啦，但係只係。去廣播只一個問題，就 是、 如果佢作為資訊主席好在就員咧，一講到呢一個發牌啊嗰啲嘢， 續牌嘅問題， 續牌問題，咁就有嚴重嘅利益衝突 ，road conflict 好明顯係，係嘛？咁佢續牌嘅時候，咁你傳唔傳召呢一個嘅 TVB 上嚟解釋或者執佢咧咁樣？ 係， 同埋你因為你作為一個主席，你可以封啲議程噶嘛，或者排啲議程嘅次序。 咁呢一個係應該敏感啲嘅。 係。咁啊，有另一位網友啦，叫撈劉謝信咯，我姑且應該咁樣譯啦。佢話邊緣回望，社記分裂事件中有冇為撐鬱敏，說了些違心良心的話，做了些違背良心的事咧？ 嗱，即係坦白啲嚟講，嗱阿土，我係咪咁樣同你講先？ 係。 阿長毛，你問阿長毛啊，其實嗰晚阿長毛想發爛渣，我話你又唔使做節目，你揾翻咁耐我做節目，我有冇話過長毛半句？你喺任何聲帶 video， 你揾翻出嚟，係冇嘅，我從來冇。因為 basically 你有話過下長毛就冇嘅，因為長毛係我朋友啊，即係。 嗱咁嗱，其實嗰陣時嗱，有啲人就問啦，有個 Vincent 鐘啦，喂，你覺得需唔需要同阿齋 Sir 嗰啲道歉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因為佢啊，同阿李慧儀啊嗰啲嘢， 即係嗱，我講俾你聽，呢、這個呢、這個咧就是、你去問阿錦啦，即係講意思。 哦，即係你講阿錦係小人嚟嘅，即係咪會亂？佢係咪亂放料俾你聽啊？ 咁阿錦就言之鑿鑿啦，咁樣樣即係。咁好啦。咁咧，嗱，阿齋 Sir 咧，嗰次鬧得佢好犀利啊！咁 好禁啊！你話佢惡毒喎，又話落。 因為咧，佢鬧我先，即係有時咧咁樣樣嘅。 有啲人鬧我咧，我覺得咦呢個人都值得鬧下咧，我就會鬧佢一鑊好金之後就收。咁通常俾我鬧嗰個都謝曬啫，好似阿魏震啊、曾志偉嗰啲，全部俾佢一次過就打 Q 死。咁我覺得即係嚴格啲嚟講，即係佢咧，我就係講得嚴厲咗嘅，呢、這個我要承認，即係咁樣。即係有時咧。即系我可以發揮鬧人，即系我鬧咧，主要系鬧政府啲官嘅。呢啲咁嘅人咧，即系佢撩起我，即系阿邊個話你點解鬧邊個咁惡毒啊？啊，早兩日嗰個記者汪萬玲嚟，係鬧劉偉興鬧得好惡毒，因為我好挑憎劉偉興啫。佢鬧查小欣，查小欣又無端端撩我，邊個一揾得鬧到遮咗？我揀一啲人出嚟，間中咧就會鬧一鑊嘅，即係咁樣係。咁有時係會鬧過分咗嘅，因為嗰時我鬧開，我覺得好得戚就會過分。 唔係嗱，講喺度講啦，即係我哋花生台咧，即係啊呢、這個叫做即係匪類監察院咧。喂，有時成日用你啲笑聲，你介唔介意 啊？我唔介意㗎，冇。我有咩所 謂？一間我哋攞翻段最 update 嘅笑聲先。 係 嗱，另外叫做 Kenneth Shaw 啦，同你同姓喎。就點解成日幫香港人精神上打飛機？計你話即係香港精英啲英文好過香港啲香港精英啲英文好好啦。跟住就話香港人好斯文啦，香港人禮貌好過日本人啦。早期又話港男 gentleman 啊，質素遠勝呢、這個即係中港台日韓啦，鬼佬孤寒 cheap。言下之意係咪港男全世界最有吸引力嘅男人夜郎自大呢？ 即係咁樣樣嘅，即係呢一個係好 objective 嘅評估嚟嘅。即係如果以吸引女人嚟講咧，港男咧係個名牌嚟嘅， 係咪啊？ 係個名牌嚟嘅、對多數嘅人都係即係咁樣係。即係除咗性能力，但嗰個上咗場先知，即係港男咧個性能力咧就好差嘅，有個記錄嚟講。 咁但係最近嗰次即係洋搶事件，你會唔會即係對港男有啲失望啊？即係條女俾個鬼佬咁樣搶住，仲拖住隻手。 首先我話俾你聽，第一就係即係件事已經有真相咧。嗰個人咧， 新加坡華 就係新加坡華，根本低成件事就係 stage 出嚟。嗰條女係夾埋嗰幾個仔 set up 嚟嘅， 佢 set up 嚟嘅 set up 揾一條仔出嚟，嗰個根本都唔係佢男朋友，即係特登做出嚟嘅，即係成件事。 係 即係你講話，如果呢一個。就咁普通受歡迎嚟講咧，即係港男喺好多時咧，仲係一個名牌嚟嘅，就係、是、因為佢有身子風度得嚟，同埋闊佬，你知唔知啊？兩樣嘢喺 邊？闊佬啊嘛， 梗係咧，鬼佬啊，食麥當勞都要夾錢啦，你知唔知啊？ 係唔係啊？ 即係貨喺外國嗰人嚟講，呢、這個就好重要，即係中國人，即係香港人永遠請食飯噶嘛，會唔會要你夾錢先得㗎？即係呢個係 錯冇錯， 係咩？但係港女而家仲話香港人即係香港男人 cheap 喎，即 係港女咧就 cheap。翻轉頭嘛，港女有人嚟尊重佢，喺個獨立嘅個體、獨立嘅生命學埋曬呢套嘢，然後一到埋單刻，佢就要人哋買曬單， 即係總之有着數啊！兩 樣相反嚟噶嘛，同埋港男， 即係佢又要中國人傳統嗰種 西方人嗰種獨立個性，又要。東方人咁樣，你係要係要俾曬錢佢，即係咁樣。 即係你要保護佢。嗱，跟住有位網友叫 Tao Ian Kim 啦，就話：蕭生知識淵博。咁請問貨金對收嘅人同埋收嘅機構係咪要報税同埋納税嘅咧？ 超過2500一年就係要報税同埋納税。 哦，咁樣嘅。 係非僱員。 哦。 超過2000蚊一個月， 係明白，即係嗰啲就唔可以當 donation 噶啦， 唔可以當 donation 係。 OK， 嗱有位即係都係呢位網友啦。2016就選立法會，若快必追擊光頭達，會否搶到激進票咧？2016年應否派人追擊光頭達，要去票債票上 咧？咁就唔係追擊，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大家會撞區，即係呢一個係即係香港得五區就好難撞嘅，即係我哋即係。即係唔係我話人力有幾個人，有幾個人有 potential 去選㗎嘛，咁你好難撞喎，咁樣樣係。 咁樣就嗱，有啲人就嗱，有好多人講拉布啦。喂，其實你阿蕭生，你唔覺得拉布其實呢啲咁樣嘅議會嘅激進策略咧，其實已經走到去一個叫做係掘頭路啦。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就係話，即係次次咁樣做嘅時候，即係其實。而家好似曾玉成已經話有時間表咁滯啦，已經係講到係，即係你覺得係唔係即係已經係 即 係好難再持續下去？ 呢個係一個兩邊睇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拉布唔係一個新鮮刺激嘅話，調翻轉頭睇，亦都係啲人已經接受咗拉布啊嘛。 即於是你就可以再進一步的行動。 嗯， 即係個公民抗命呢一個非暴力主義呢、這個金地華唔係一個 passive 嘅行動，係步步進逼噶嘛。 嗯、 即係假如我所有嘢都拉咧，你諗下有日如果大家都覺得冇問題、嗯，我就可以將呢個再進逼一步咯。所有委員會、嗯、所有會議都拉，你咪所有嘢都剪報啊。 嗯、 於是咧，成個立法會長期變咗笑話噶咯。應該過嘅嘢全部過唔到，應該問嘅問題全部問唔到咯。 嗯， 更加顯出其荒謬性啊嘛，即係咁樣。 即係你嘅理論就係話，等香港人習以為常呢、這個抗爭嘅模式，咁跟住就可以升級啦。 就升級噶啦，即係咁樣。 嗯 ，OK。但係其實就嗱。跟住有位叫 Free Man Kong 啦，就講就係話劉墉講就係話，即係而家呢個人力咧就 overdone， 即係其實即係只喺即係即係曾寶蓮呢件事件度啦，差唔多係。 我有個朋友，我知，我答你呢個問題。 係 阿土，你聽下， 好啊。 佢呢個比喻咧就好笑嘅，曾寶蓮就係咧民主黨要求人力同社民聯加入喎、 嗯， 即係佢諗住我人多你人少，即係搭咗個棚請鄭雨石出嚟。 系 好啦，呢、這个和平占中三子，两个系同民主党关系好密切嘅。 嗯， 佢话今日唔系净系人力咧，连埋社民连所做出嚟嘅嘢乜嘢咧，系霸咗人哋只壳。嗰个你又小股东，本来批5% 股票，你变咗大股东，一佢走跳咗。 我明啊！ 我今日睇评 呢个主通变得咁样， 你不嬲都系你不嬲都系炒惯股票，以细食大。 系你变咗本来批股票，即系股俾你玩下啦，你变咗大股。 我今日睇呢个，我今日睇苹果有个贵图，咪咁讲咯。啊，咪话即系其实而家即系而家人社两党就叫做系即系叫以小控大咯，即系所以佢哋而家就系好怕呢、這个即系、就是、民主党走啊嘛，系咪？ 咁现实上系即系我都话啦，你加埋。其实佢哋话，我一早话点解要参加点足， 系 就因为就以人社两党嘅力量系做唔到嘅呢啲嘢，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结合一啲温和势力先得嘅。 因为如果要做到嘅，我哋届时做过啦， 已经做咗啦，几百有咁多人噶嘛，即系呢个 系你一定香港人好奇怪，一定要靠呢啲温和过去冇搞过的人咧，觉得有新鲜感， 系啊， 连呢啲人都出嚟啦，所以就好大镬啦，阿爷就惊啦咁样， 系啦，咁样样嘛，咁所以今日。就算你民主党走咗，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公提牌终于，你系一定所以一定要夹住学界嚟去做噶嘛，多咗学界呢个力量，呢、這个道德号召力，多咗占中三子唔走得噶嘛，呢三个夹飘死。 但系萧生，你讲起学界咧，你点样睇啊？即系黄之锋，你觉得佢政治上面即系嗰个前途系如何咧？ 即系如果而家讲政前途咧，就系、是、太早啦， 言之尚早， 言之尚早啦。即系我希望佢能够即系读完书之后成熟啲啦，即系咁样，所有嘅见地都今日有佢哋仲系有啲弱点，但我唔想批评佢，即系咁样。 嗯， 但系 anyway 最重要嘅就系佢哋，如果佢哋嘅方案，即系我系主张。佔中後援會是支持學界方案，即人力就支持三位，佔中後援會就是支持學界的。學界大勝一刻是不是凹死了他們是焗住要去佔中啊？佢哋去佔中先、啊，因為你個方案贏咗，你都唔去，你唔係咁衰仔啊！嗰啲唔係好拉得，你拉啲靚仔咧，你道德上就輸曬咯。 嗯嗯。全世界政府都系噶啦， 系啊， 面对学运嘅时候最头痛。 所以而家吴克俭咪即系向呢啲家长埋手咯，系嘛？ 系啊，咁其实就即系都唔系细到咁嘅，我哋唔系讲紧呢啲啊嘛，即系呢一个系，系嘛？起码都 form six 啊，即系呢一个系，即系或者大专呢啲啊嘛。咁呢一个就系令到嗰个光谱拉阔咗噶啦，会采取公民抗命呢啲行动系。咁、 嗯、 仲有好公，即系好坚决嘅，即系嗱。即係人社兩黨已經廿幾萬票，加埋范國威，仲有啲好堅決㗎，毛孟靜啊，即係呢一個呢一、這個公民黨而家個主體都好堅決㗎。咁係咪已經係個嗰、那個無端端呢個激進光譜係擴闊咗幾倍咧？咁樣樣係。 嗯。喂，但係人社兩黨而家仲有冇廿幾萬啊？ 唔系啊！我讲上次选举嘅投票啊， 我知系咪黄老邪，因为喺度 challenge 咗啊嘛，佢话佢走咗之后，我哋冇晒噶啦嘛， 咁又睇下咯，下次睇 系嘛？ 但系即系你都数埋黄老邪落去嘅，即虽然佢投票 record 好近建制派。 咁但你点样睇佢即系佢两师徒调区选咧，对调选咧？ 绝对唔会， 绝对唔会， 绝对唔会 啊！点解唔会咧？ 即系我觉得啊，即系黄议员系好重视佢个职位， 系咩？ 如果肯调咧，就早两届已经调噶啦，即系咁样。 哦， 系。 你觉得即系如果最后咩即系？阿黃仁達選到佢選唔到，會唔會反佢骨咧？ 咁呢個我唔想 speculate， 但我覺得呢件事嘅發生基本上可能性係冇嘅，即係佢絕對唔敢冒險，即係咁啊。 哦，咁樣嘅， 但係佢九龍東難選嘅喎，黃仁達啊，我意思 係啊，九龍東梗係難選啦， 係咪 啊？即係佢唔係人力，佢有咁多票，即係而家拆咗佢有咁多票。 你估計佢冇咗幾多咧？ 我諗佢冇咗其實咁咧。如果雙方的 follower 咧，我好客觀嚟統計，即係人力同埋黃英文拆檔，我哋攞咗三分二，佢攞咗三分一， 咁誇張？ 係啊， 冇咗三，即係剩翻三分一， 剩翻三分一。 佢上次三分， 而且佢唔係佢後來表現出嗰啲形象嘅嘢太差啦，佢連三分一票都冇嘅。 咁啊，黃仁達咪攞萬幾票？ 係啊，佢跌剩幾千票嘅啫，佢分分鐘係。 有位網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其實。基本上好似都係迷迷嘅網友嚟嘅，咁佢就對最近咧，即係其實嗰啲，佢就覺得啊，而家仲係支持教主啊，或者熱血啊嗰啲 fans 咧，佢就好困惑啊，點解去到呢一個 moment 仲會有人支持佢嘅咧？即係嗱，甚至乎就係開始去對香港人有啲失望添啦，係咪？即係你對即係而家仲係支持嗰啲人係有啲咩寄語咧？ 唔係，即係呢個有呢、這個係有兩種嘅，即係一種就係、是、即係。好對受佢哋嘅魅力影響咧。第二種咧有呢種心態就咩咧？即係譬如你溝條女，咁溝咗十年啦，咁掟煲你都係唔捨得，因為咧你係投資咗好多感情啊，你係堅決拒絕去睇佢勾佬啊，即係之類啲咁嘢。呢個就叫君子可欺以其夫。 喂，咁所以其實佢成日話即係人哋消耗民意啦，即係其實即係譬如佔中呢啲。喂，其實喂，如果啲人投資錯感情落去，咪即係消耗人嘅感情，咪一樣嘅啫嘛。係 呢個道理係永遠係咁嘅，即係咧，即係等於我喺節目度講過啦。即係其中嘅方法咧，就係你要嗰個人對你感情深厚咧，你就不停問佢借錢同埋求佢。 我聽你講過， 即係佢 invest 好。都喺呢度，佢更加唔能夠斬攬，即係呢件事，即係呢啲係一種投資嚟嘅。我用個心血喺你身上面睇。 喂，但係有另外一個講法嘅，即係我哋過去社民連內部咧講，佢兩次嘅分裂導致到其實最大嘅問題咩咧？有啲人佢未必剔曬嗰啲，即係好似你講三分二、三分一嗰啲，其實嗰啲人咧中間走咗好多， 係 因為好失望。 有啲人心淡， 因為尤其是即係例如你社民連崛起又好，後期嘅人民力量咧就係嗰啲人俾一啲希望人啊嘛，同埋嗰啲可能係第一次參與呢個民主運動啊，或者係抗爭運動嘅人。 呢個係初初點解一分開嘅，即係人力嘅 support 係跌咗嘅，但係而家人力嘅 support 係爬翻上嚟。其實邊個係做緊嘢先得㗎？你睇住，即係人力好 Q 忙啊嘛，即係佢哋係做緊好多嘢，即係個個禮拜去擺街站呢啲。 即系你精神领袖，你都有份知道。 唔系我客援会啊，即系摆咗七啊几个街，七就几次街。 知啊，系快啲有讲， 快啲又搞海怡咯，又搞政改咯，又拉布咯，几百样嘢搞 Q 紧，实际上系做紧嘢噶嘛，即系呢啲嘢系。 明白。喂，其实我哋时间差唔多啦。阿萧生，其实你对我哋花生台嘅听众有啲咩寄语啊？ 即係我覺得你諗下點樣可以精簡啲啲節目啦，即係有啲、即係嗰啲節目嘅 combination 啊、即係你要將啲好啲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擺埋一齊，就啲節目類型就減少一啲重複，有啲人係唔識得做節目嘅就一定要淘汰，即係咁樣。 例如邊個喂？咁我係俾啲公司， 有啲真係坦白啲講，有啲純粹喺度傾偈，即係你即係等於喺茶餐廳傾偈。佢唔系做紧节目， 明白？ 哦， 事后问你 系 ，OK， 因为睇人好叻噶嘛，系嘛 ？OK， 阿土仲有冇嘢补充？ 冇啦，多谢老 萧，系， 即系俾 最后要讲咗最，即系多谢萧生啦，萧生好嘢啦。 你几时得闲去啊？呢个匪类监察院， 有几日成去你哋嗰度？ 系啊， 系啊， 阿 Tony 再又再啲霍嗰几个，即系咁样。阿刘墉都有时去噶， 有。 咪所以话你犀利咯，你即系剩翻嗰啲就。幫下我哋手嘛， 咁即係阿蕭生手指罅漏到俾我哋啫。 係啦， 天下網台出阿蕭生， 即係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樣。 係啦， 係冇講冇講。 多謝老蕭， 好嘅，多謝曬你哋，多謝曬你哋，拜拜。 芒果 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